在太阳节之际，外国驻朝使馆文化友好事务官员4月6号前往外首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